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六皇子紫袍金冠，蓝洋洋的丹凤眼向上剔着，似笑非笑的模样略显轻浮，眼神稍不注意收敛便容易流于轻蔑。十三皇子则文秀庄重许多，端正地坐在原处品茶，白衣金纹，眉间有一道类似女子的竖纹花钿，倒很有近代乌衣公子的风流气度。观察下来，那位十三皇子倒是与楼哥有些相似。 十三弟。 六皇子拿扇子敲打着手心。 真是少见了。 十三皇子略一欠身，不管真情假意，礼节是做了十分。 是元衡礼数不周，诸事繁杂，实在无暇分神。改日定去六皇兄府上拜访。 六皇子笑一笑，扬扇道： 为兄随口一言罢了，莫要往心里去。况且为兄平日忙碌，少在府中流连，偶有闲暇，也不过是邀庭云吃上一两杯酒，提一两场蹴鞠，放松身心罢了。今日为兄得了一壶好花雕，便想请庭云去醉月居小酌一杯。恒帝还有兴致同去？ 话音刚落，六皇子便作恍然状： 哎，是为兄忘记了，十三弟不善饮酒。 十三皇子面色平静。 元旦时我便与他定下了花招之约，今日一同打马球，今夜参加尚书府投壶雅舍的茶会。 六皇子转动着手心扇子： 哼，十三弟好雅兴，不如带为兄同去。 十三皇子客气且疏离道： 自是好的。 这对兄弟塑料感太强，听着迟小迟脑仁疼。六皇子呷了一口茶，皱起眉来，似是对茶叶兴趣不大，转头询问小厮： 哎，你家十大公子呢？怎还见不到？我们兄弟二人在此等候，他还嫌排场不够？ 那专门待客的小厮是人中精啊，显然知道六皇子话中多为调侃，并无责怪之意，熟练地替他换上酒盏，斟满清酒，恭敬道： 嘿，六皇子啊，请稍事等候，小的再遣人去催一催。 十三皇子也在一旁淡淡地道： 六皇兄莫要责怪，我没与他约见面的时辰，这个时辰他不是在与人下棋便是小睡，若是衣衫不整便见客，反倒失了礼数。 六皇子啪的一声开了扇，为自己扇风。 十三弟的耐性可真是一等一的，但为兄性子急，可不好等人。 他转头对小厮说： 我再给他十大公子一炷香对镜贴花黄的时间，一炷香一到，他就算光着我也得把他抓出来。原话转达，一字儿都不许喽。 是。 小厮低头恰当地遮挡住了一丝浅笑。六皇子饮酒，十三皇子饮茶，严家公子端庄沉稳地立在六皇子身后，那小厮为诸位斟茶倒酒。迟小迟扶窗而立，很是头疼啊。陆哥是哪个呀？这次的任务对象又是哪个？他们在里面吗？还是……想到此处，突然一滴冰凉坠落，刚刚好砸在木窗棂上，溅出一朵细小的水花。迟小迟一怔， 抬手抚了抚眼底，一片潮湿啊，这不是他的意愿，所以是原主在哭吗？他在哭些什么呢？乍然间一股剧痛在池小池脑中炸开，仿佛被盘古的开天斧从中劈开，他发出一声闷哼，扶着窗户便跪坐下去。随他一道偷听的阿叔察觉有异，一转眼看见自家公子面白如雪，顿时慌了神。 公子， 厅中人也听到了窗外动静，举杯欲饮的六皇子动作一滞。 怎么了？ 而那小厮打扮的少年一听到闷哼声，便拔足奔出门来，与池小池一道跪下，急急抚摸他的额头。 听，大公子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头痛？ 池小池睁眼看看这少年的面容，但一抬眼皮，额心便是一阵锐痛，痛得他弯下腰大口喘气。耳畔杂声纷乱，他隐约听见有人摔了一个茶杯，紧接着一个人伸手扶住了他的胳膊。 素长如何？ 那是六皇子的声音，听起来是很真切的焦急。池小池记得自己以前发高烧住院时，卢卡斯带自己飞车赶去医院时也是同样的口吻。池小池一抬头，入目的却是一张血面，六皇子生得很好的眼睛被挖去了，只剩下两个区区的黑洞，也不知道他是否是死不瞑目，浑身尽是呕伤，华服碎裂，衣不蔽体，竟是被活活打死的。仿佛有一部分世界线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脑海，又仿佛是原主本身最黑暗而痛苦的记忆，而被这疼痛劈裂开来前，他昏了过去。在昏迷前，池小池的最后一个念头是，哼，绳卡了。池小池一倒，不管是花巢之约还是花雕之约，通通作废。昏迷中，他总感觉有人在轻轻抚着他的眉心。很奇异的，池小池不觉得多么难受和抗拒。那人的动作轻而柔，甚至让他忍不住想要再蹭上一蹭。他一觉醒来时，身旁只有一个小厮守着，正是那在花厅中与六皇子熟练攀谈的少年。他抚一抚池小池的额头，动作一如他梦中人般轻柔。池小池微不可察的移动，他对包含亲密这一意味的动作相当敏感，但他没有闪避，只应了一声， 不疼了。 好消息是头的确不疼了，坏消息是他脑中仍没有与世界线相关的所有信息。池小池问道， 六皇子与十三皇子走了吗？ 嗯，是。您已昏过去一日一夜，将军在征南关，十三皇子入宫请了一道旨，请了李太医来瞧了瞧，说公子突发头风，许是歇息不好，或是受了寒风，开了药说要休养一些时日，若有反复，他可再来诊视。 池小池觉得就目前情况而言，自己病情反复的可能性很大，不想说话，悲伤，很难受。那模样俊秀儒雅的小厮坐在床头轻声道， 是阿玲没有看护好公子，早知道不让公子在凉亭小憩，该带您回来。 然而未等他自责完毕，阿叔便敲了门入内。他远远便听到公子的声音，知晓公子已醒，便叩门而入道， 公子，您身体可好转了吗？公子师叔有事要见您，请您到露华阁去。 池小池无语，这一个个的都跟原主这么熟，让他连问一句公子师是谁都不好问呢。他现在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，猥琐发育，别浪。所以他打算找个借口搪塞过去。正要开口时，阿叔道， 公子是在您病中也来探访过， 可能是将军有机密信件送来，要与公子交代呢。 病中来过公子师。 我去。 池小池直起身来。阿玲道： 公子，您重病初愈， 我好了。 阿玲苦笑一声，单膝跪下，温驯道： 那我随公子一道去。